锵锵三人行，拜年了，拜年了，拜年！ 恭喜恭喜恭喜，新年好，虎年如意，发大财！ 发财，抽风一样。哎，咱们来自台湾的， 吓了我一跳。 有吓到你啊，不容易耶、哎、 那个什么， 我是半仙， 你们俩都是红人啊，这个气氛非常好。秀媛给大家这个台湾人怎么拜？ 对，恭喜大家新年发财，万事如意，然后虎年行大运，虎虎生风，都要跟虎有关系。 对，男人学，男人大展虎威，对吧？女人都是虎妞，是吧？ 虎胆威龙 哦，虎胆！而且人家秀媛呢，你看台湾朋友，你看拿来这个东西，祝大家这个恭喜发财。 金元宝，哎， 金元宝，这是一种香，这是烧香， 哎，对，这个是招财的香。我刚刚拿给文涛的时候，然后文涛差点就一口咬下去，他以为是凤梨酥。 没错，实际能吃的是黑的，这是黑芝麻。哎，徐老师可以吃啊，这个 一边吃边过年嘛，哈，在棚里面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 而且秀媛这个可以跟我们说道说道了、嗯，你作为这个著名的迷信研究专家，这个虎年运势如何呀？ 其实今天来呢，这主要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我们锵锵三人行还有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来祈个福，因为在大开年的嘛，我们总是要有一些表示。谢谢大家平常对我们支持，所以今天这个香呢，其实我是特别请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风水专家叫宇阳老师，他特别用陈年的檀香，然后这个是用来开运的，也就是说呢，大概在初一十五的时候，你就可以在一开始就一大早开门的时候，或者是过了十二点以后，其实已经算初一的时候，你就点上这个香，在家里绕一圈。然后因为这个是拜财神的香， 手拿着房间里绕一圈， 其实没有，它平常会有一个小碟子，或者是一个黄金的聚宝盆这样子，你就可以拿着拜一圈，然后拜到门口的玄关那个地方就放下来，因为它的檀香的味道非常有好闻。主要为什么要点这个？ 同样是香，你看 不一样， 说说就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财神爷就跟我们平常好朋友互相拜年一样，如果你没有开门请他，他不好意思进来打扰打扰嘛。所以这个香其实就是告诉他说，我欢迎你来，请你过来的意思。所以这个是招财香。那另外今天其实也带了一个这个杯子，这个也是特别的，宇阳老师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十二生肖， 这个叫三合杯。其实十二生肖里面 三合会的。 好像黑社会啊，主要就是告诉大家，其实在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明年的运势怎么样啊，然后可以碰到一些贵人啊，所以这就告诉各位是什么生肖跟什么生肖是最相合的。比如说像是文涛，你属羊， 属羊， 对不对？然后你的贵人就是兔子跟猪， 没错。好像老板刘长乐就是兔子的。 他 属兔的， 属兔要讲清楚。 你还加了两个好像都没搞清楚。 好像 记得，而且我刚到香港住头一年，那个时候我们是两个员工住一套房子，那个时候我就跟那个黄小茂，就现在著名主持李静的那个夫人，不是夫人。 老公 住一块， 你跟谁的夫人住一块？ 没错，最后都住成夫人了。住了一年，他们说你们不能再住就同性恋了俩。所以他就是属兔的，属兔的。哦，这还真是 兔子跟猪。那个子东老师是属马的， 对， 马是要跟老虎，今年虎刚好是本命年，所以马跟老虎跟那个小牛。 行，我看见穿红的就扑上去。 还当虎，你可以跟那个灰虎可以当夫人。 当夫人。 Tiger。 不过今年真的是虎年，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哎，虎是一个好兆头，感觉上虎虎生风啊。但是虎其实也有一些特别的，就是要提醒一下，如果属虎的朋友，今年可能要安个太岁，就是 本命年。 本命年，所以太岁当头坐，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特别小心一点。那要 怎么安呢？ 去庙里头。然后把你的生辰八字写在红纸上，然后住哪里，就是什么籍贯什么这些东西详细的，然后就交给庙方，庙方就会帮你 点。什么庙都行的， 基本上是了。 庙方现在都有庙方，我就知道官方庙方。 庙方 庙方 庙方就会有。 教堂不行。 哎，应该也可以。 堂方堂会。 圣方的圣堂。 对，反正就是拜一拜。 那这个小灯是点一整年的，那就是保佑你在这一整年。 要在那个庙里。 这个灯是不灭的灯。 那是什么能源的？ 叫长明灯。 什么能源的？ 现在好像是 LED 耶。高科技发展。 哦，就是拿点一盏。 点一盏灯，但也有很多传统的庙宇，其实他们是真的就是常年供这个油，就是香油、厨油。 长明灯。 对，长明灯。 哎，我听说是什么？有人说虎年不宜结婚呐。 这个我 所以他们都赶着说这个虎年之前赶紧结婚的是有这一说吗？ 在台湾没有听说，哎，在台湾是只有孤卵年，就是在我们就是每一段时间好像是七年还是几年有一个孤卵年，而且孤卵年的时候如果你结婚的话你可能会比较容易分开或不能 孤卵怎么写 孤卵就是孤单的孤 啊啊 卵是、 那个字儿还挺难写 对有一点像弯啊那个卵 就是寡妇年嘛 寡妇年 是吧 哎，那为什么一定要寡妇？ 对，官夫年行吗？官夫年， 尤其是女性， 尤其女性，我也有啊。你看我们锵锵三人行，这不是今年开了那个微博嘛？ 嗯， 哎，这个微博收集了很多这个段子。我跟你说一个新年雷语啊，你新年见到朋友呢，你就可以跟他说了。头一句，知道你过得不好，我也就安心了。 啊，这是什么？ 安慰。 再一句，伯母你好，我是你儿子的男朋友。 幸会。 要不是打不过你，我早跟你翻脸了。不要叫我宅女，请叫我居里夫人。 居里，住在家里的夫人。 对， 居里夫人。 都有新词儿。秀媛接着跟我们说说，这个春节应该有什么注意，什么事宜啊？ 哦，春节啊，其实最主要是应该要走春吧。就是在 走春啥意思 对走春就是在除夕过完十二点不是大家在围炉守岁嘛、嗯、平常在台湾的习俗是就我们吃完年夜饭以后啊然后家里会点一个火盆那这个火盆就是这个盆子要面朝里就是背着大门然后面朝里然后男丁就是家里的男孩就跨过这个火盆 跨 火盆呢还要念台语但这个台语我不太会念意思就是说跨过火盆以后这个家里的猪都会养得特别肥美因为以前台湾是农业社会嘛所以 好像我们大陆不是农业 社会对、啊、是我们讲台湾习俗啊你有跨火盆吗 没错啊跨我觉得出嫁的时候出嫁结婚才跨火盆呢 其实跨火盆有很多的意思就是去除不好的运气比如说像是以前我们其实就有坐牢的 丧礼完了以后要 出来以后也要跨啊，或者是有些什么特别的礼俗，那就是这个吃完年夜饭以后跨火盆，然后过完这个十二点以后，然后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吉时，今年的吉时我还不知道，我还要问一下，因为每个人的生肖可能会有一点影响，哪一个时辰，比如说你出门以后走的第一步路，就出了家门大门以后走第一步路，比如说东南方要走100公尺，然后顺向绕回家，你就会把那个吉气带回家。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出门。往东南方走 哎，不是今年哦这我还不知道我现在不能讲万一大家都往东南方 今年方向还没定 请上网查询 有待妙方研究 但总之是朝一个特别的方向然后绕一圈回家 一定的时辰对而且一定要 跟我家小狗差不多 对 就以后过年全见人出门转圈的是吧 哎我真的是我就在我们家门口 我突然心生一幻想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过年呢全是围着电视机转假如真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过年的那几天或者至少抽出其中一天或两天就到一个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全部老民俗的这么一种过年的方式 那多过瘾 就是说我这两年你可以事先报名就是说我甚至觉得这个是有商机的就是说它可以就是使得大家过一种古老的年就是传统的那种年就是说你没有电视机的年就是过一个 Chinese New Year without television就是这么一个就没有电视机因为你现在不可能没有电视机就算你在家里不开周围邻居院子你哪怕住在别墅那也噼里啪啦一很响的声音 电视机就是这个时代的宗教 对 而且所以 有没有对所以你刚才讲你拿了端了香在12:01的时候走我那个时候想你端了香周围一定听到 没电视机头、 不那个时候一定听到说海防边疆的战士向你们慰问什么对不对拿着香你迎来迎去你都迎不掉能不能就是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方法完全避开这个环境我就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有没有一种形式就没有电视像他这样用那么一种很传统过去人100年前人怎么过年的方式来过个年也挺有意思 但是我跟你说你可以换这个形式可是呢心已经变了哎呀你说过年呢大家在一块儿他都是干什么呢就是玩什么呢还是说是聊什么呢 其实现在的过年我觉得真的没有以前像是我爷爷奶奶在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非常热闹晚上就是一定要掷骰子你们有没有掷五子就是那个小豆豆然后放在、 骰子嘛 骰子然后放在一个大碗 现在可以到 后面去掷家里不掷吗 现在人家一年到头在酒吧里面在掷这个东西 不是我们是家里要掷如果你掷出 三个三啊四个四啊这种 六个四那就表示说你今年不管是考试 状元、事业 六个四敏感词，我们不谈 六个四啊， 或者是六个一，就满堂红，嗯，就那个就是好兆头，但那个比例真的是很少的，你知道、嗯？所以那个其实我们就是通常在过年的时候啊，大家就会进去看看你今年的运势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会去算算命嘛，看看你今年，比如说你应该是。比如说 真 适合去做 真信啊， 真是你知道为什么其实大家现在都觉得说好像书念多了这种封建迷信的东西应该少了，可是现在的人心里真的缺乏寄托，尤其是金融海啸，你念再多的书，你念经济学博士你也挡不住啊，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时也命也运也，所以这个三样都要看嘛，对不对？天时地利人和啊。 但是徐老师说呀，甭管聊什么肯定现在啊会聊房子。 对，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想过年呢，其实个农村社会的传来的习俗， 是 原意呢是旧的一年收成多少，明年怎么分配，多少下种，是一个跟结账有关的，年前要把欠的钱还掉，对不对？所以你看年里边的那些什么糕啊、鱼啊，都是希望怎么来说，希望财富，对不对？要发财。而现在呢？别的都是小事了，除了做生意的人以外，不管哈，你投资什么太阳能啊，你赚得多，你上航空母舰、一般的人来说，家里这一年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房子，买得起的，买不起的，想买在旁边看的，应该可以卖的没卖出去的，应该买的没买的，这一年。我发现过年吃饭，我现在已经到，而且知识分子都免不了，那些很清高的人到前面聊聊， 是要谈房事， 对，前面装模作样讲讲春晚的缺点啦，奥巴马啦，海蒂啦，什么陈冠希啦，而且今年没陈冠希了，但是弄到后来都会讲房子。还有一种就很敏感的，就是说过年常常有一年很少见面的亲戚，几房远的，你阿姨的儿子、儿子的媳妇什么嘛，大家凑在一起吃饭了，大家生活的都不一样啊，你知道现在的世界变化很快的，去年开一丰田，今年就开一宝马过来了，那个呢可能这一年前还比去年更差了，对不对？什么然后平常大家各一年坐下来当着老人家哈、长辈还在，总要讲讲的亲戚总要讲讲嘛，你这一年过得怎么样吧，什么什么，其实啊有的暖有的寒啊，对不对？ 所以我就这个比啊，所以说你看啊，中国人的很多这个伦理文化呀，我就有点闹不太清楚。我还曾经问过你，比如这一家人说兄弟几个，对吧？那么有人发了大财，那几个兄弟他们可能还过着这个比较一般的很普通的这个生活。我过去我就老问他们，我说像这种情况，兄弟几个是不是应该同富贵呢？你比如我发现这不一样，好像是在广东啊，潮汕海陆丰那边有一些兄弟的家族我见过，那可真的是有一个发了财，弟兄几个基本上就是平分呢、就我们实际这个财富是一样，但是呢好像在 他们细节也是同坐，有很多 就 是、你大哥是老板，那二弟就是副总经理了， 对， 就这样。 但是好像更大多数比如在城市里的情况，也都是说那么你富你就富，你的兄弟没有那么富，那他们也就过他们的生活，甚至还有人跟我们讲说是叫救急不救穷， 对， 就说啊你兄弟几个里面那、或者姐妹几个里面你是有钱的，但是你该怎么跟他均贫富呢？你也不能没事老给他钱， 我注意 这样说不定对他。 我注意过饭桌上的，尤其是这一年你如果很成功了，比方说你年初买了个房子，比方说了哈，我200万买了个房子，可现在呢人家就来问我要350万了啊，那也许真有这样的事情，你当然很开心讲这些事情啊，你爸爸妈妈也在，大家也替你开心，可是你就会注意不到，在你开心的时候你弟弟你的亲戚在旁边他不说话了，他也不会来不说什么，或者他也说句哎呀恭喜发财你发达了什么，但是我就注意到这样的情况，哎，他就旁边就不说话。 可是中国人的团圆饭上面，还有大家一起回家的时候，基本上是报喜不报忧的嘛，尤其是在过年的这段时间，只有自己锁了门在家里算总账了， 你 比较哀怨。 团年饭是自己这个至亲，问题是你到了初二、初三、初四，你就会见各种各样的亲戚嘛，对不对？你这个亲戚的范围就会扩大，甚至也有朋友。 现在还有人这样问，就说：“哎，你去年怎么样？可怜吧？”就这样说吧。 换会倒过来，你去年发了吧？都会这样来玩，不管你发不发，都会来问一句。 像我说的，知道你去年情况不好，我就放心了。 是吗？ 所以这是第一句雷人的话。 你好了，我就酸了，我就失落了。 这就第一雷人的话，就是很多人不说出来，但是一跑去说，我、差不多，差不多。 和今年的趋势上面来讲，应该会比去年好一点啦。就是照大环境来讲，不管是科技上面，或者是说你看那个五行风水啊、星座命相啊，大部分都会觉得比较。 我觉得你比如说对像你说的这种， 我们要乐观， 你乐观对吧，我也希望乐观，可是我觉得呢很没谱。你比如说像中国的很多事情啊，买房子我听了那么一耳朵，明今年呢是会涨啊还是会跌啊这什么的，你听了那么多，但是你从过去的历史可以教给你，在这个国度里这是个神奇的国度，任何事情 神奇 都可能会发生，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就说喜欢算命啊，喜欢这个贿赂佛菩萨，就是因为啊你不知道什么事情，咱说这个什么不靠谱了，北京话了，不靠谱是因为根本就没谱啊，很多时候有谱吗？谱在哪儿呢？ 所以有的时候你是说你去年一年的耕耘努力，明年不见得会碰到相等的收获。 太不见得了， 太不见得。 那这反而是努力了的什么都没有，没努力的可能光掉下去。 这一桌上就是这样的情况。 你往，而且你跟你说什么样的，你为什么你只能相信这个运气？因为这个天道啊，它会会啊，是吧？你比如说，我跟你讲一事儿，你就运气就能神妙如斯。就说一个买彩票的，是真事儿啊，新闻。珠海吧，珠海有个小偷，珠海有个小偷，这个小偷帮助这个被偷的这个人赚了1000万， 怎么个赚法？ 你这个人呢、啊，钱包里这个放着一张彩票，他这个彩票啊，但是他这个钱包啊被这个小偷啊 给爬了 呢，然后呢这里边有一张彩票嘛，然后这个人再接再厉，就是说我还是叫首号。就是说我还是这个号， 这个号码， 我再买一张，结果这一张中奖500万吧，中奖500万，回来一看，小偷拿走了钱包里的钱，把他的证件啊、彩票什么什么东西，哎，又还给他了， 道义有道， 哎，是，就还给他，结果呢，拿到这张彩票又中500万，俩这就没这小偷他赚不了1000万， 哎。是， 哎呀，怎么没人 来偷我钱包、啊？所以要与人为善，你知道吗？就是说，如果真的让他爬了一下，就是想日子难过的。 没错， 好心好报。 我觉得要在新春佳节之际啊，我要向这个全国的这个、 小偷呼吁， 已经犯罪和即将犯罪的这个朋友们，说一声，他们也是我们的观众，对吧？ 对， 就是要说一声，这个社会啊，不能没有道德底线了，对吗？比方说，你绑架人家孩子，人家给了赎金。你就应该别撕票， 对 对吗？ 对， 你不应该撕票，要不你把你们行业做坏了。我要是老大，我给你行家法了。你这样，我们还怎么绑人呢？ 对、啊， 对吧？ 你帮我们想想吧。 没错，你帮我们想想。 这叫可持续发展吗？ 肯定可持续。对啊。再有说，这个小偷啊，你偷了人家钱包，把钱拿走，人家的这些什么身份证啊什么的， 要留下来。 哎，你寄还给人家，你积点德，咱们都可以可持续发展。 你这样讲完以后，明天有10万个包还到人家主人的怀抱。 陈明远写了本书研究武侠小说，在广州火车站被人偷掉了，后来他就发愤，就是中国人不讲义气啊，所以重新再写一本。 哎，你知道我前两天其实跟一位老师，就是林希林老师，他不是民俗专家嘛，然后他就是说中国人有一个习俗，就在年30之前，贴门神之前，你把欠人家的债都要给还了。但是只要贴上门神以后，你也不准去讨债，然后人家还债你也就暂时不要了，就要给人留一个后路。 有时候还不了怎么办呢？我就发短信，我说杨白劳求救，求情，我说啊， 不用，徐老师，我告诉你，现在啊，杨白劳是爷爷，黄世仁是孙子，你知道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有时候这个微博这段子挺可乐的。比如说，徐老师问你一个问题：什么是离婚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之前结过婚呢。 哎，真聪明！ 怎么？ 什么是离婚的主要原因？因为结婚，跟你的答案不太一样。 哦、我本来想说你也曾经讲过价值观不同。哎， 然后说刚听来的， 是常理推断的。 这春运嘛，不都是卖票嘛？这刚听来的，说警察对票贩子说。喊1、2、3，你们就跑，我们就追，让记者拍几个镜头。 我真的很有意思。哎，我有问一下，就是内地或者是香港有没有尾牙这件事儿？ 我们有哨牙。 哨牙是什么？ 哨牙长出来了。 你不要消遣我嘛。 几个足球明星不叫大哨小哨的。 尾牙其实在台湾是一年当中非常重要，这是尾巴的尾，就一年结束了嘛，所以这个时候所有的老板就要慰劳一下员工，这个是在每一年台湾最大的事儿，尤其是在过年前的一个月开始，大家就想说，哎，今年会发几个月薪水，这就是尾牙上面，也就是其实是一个 今年会发几个月， 对，就是除了你的本薪之外，你有多少的红利，所以要算起来，比如说你应该是拿12个月嘛，那你今年可以拿到16个月或18个月。然后 人家刚才讲过，就是中国的这个春节是个农俗积淀下来，就到这个时候就是算钱的，期望将来更有钱，数过去有多少钱，就算在节气中间每个人小孩就拿了去斗红包也是钱，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其他的民族的主要节日，比方说圣诞，它是一个跟另外一个世界对话的一个，那么另外有些节日呢是追求美学的一些文化的，咱们这个节日哈，这个是一个传统，真的它是跟利、功利、名利跟利是切不可分的。 但是这生活很重要的， 表彰总结会嘛，全场表彰总结。 哎，其实是这样，而且你知道，其实，在尾牙的这个场合里面，老板就不是搞一台晚会嘛，通常都是我们的所有的当红的明星，比如说什么陶晶莹啊，或者是张飞啊，这些蔡康永、小 S 啊，那大家就上去主持。那这个主持人有一个非常重要作用，就是老板上来讲话，老板说今年我要给大家抽奖摸奖，摸一个什么奖？那比如说老板说就摸50万，这样，那这个主持人呢就要说。50万，这太不符合你身份了，什么什么呢，就加码100万，不是老板加，你要有那个功力在台上，所以这个每一年现在的尾牙就变成是谁的功力高， 那个 由全场的员工来票选。 100万是真摸的吗？ 真给，就现场其实老板都有准备好，但是我就是给你50万，可是现场 但是给谁是不知道的， 抽奖嘛， 是抽的，是真抽的， 是真抽的。 哇， 但是基本上你知道，像是鸿海啊、郭台铭先生他们这些啊，就是一年发股票，之前是就是你发多少股给你，因为股票不断的在涨嘛，所以其实这个尾牙也就是看出来，就是今年你可以抽到什么大奖，你拿到什么，就是让你定下心来，明年好好努力。 咱们这个老板也好像 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TCL 地球宣言。 是需要我觉得，我就说新一年呢，劳动者应该能挣更多的钱。